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直到那一天 郭峰、陈洁仪带来的《心会跟爱一起走》，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 陈明《快乐老家》， 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 费玉清《梦驼铃》， 盼望踏上思念路。 费翔《溜溜的他》， 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 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 孙楠，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 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 姜育恒，梅花三弄。 问世间情为何物。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迎着风吹呀吹，转滚看我良好意。 苏芮，酒干倘卖无。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一首陈奕迅演唱的《给爱丽丝》。 雪黑丽丝， 给爱丽丝，但你却是爱美丝，华丽动人又理智，而我长得不标致，爱美丝。这么多心机做个爱丽丝一起，别对她生气，别与她相比，才华多么高都不够买地，所以高攀不起你。给爱丽丝，但你却是爱美丝戒指，未能合你意，唯有勾一勾手指。爱美丝，但求下次，当你想想我，某知你愿嫁我，便记得讲知。给爱丽丝，然后交给比华斯，他正是我。是喜欢什么信物，平贵都无谓理，献上所有知己。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人给他喜坏你。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何必妒忌？难道你爱我这苦心地，一口剩低等你的，当到老师厌倦你，我就专心讨好你。是不起，别对我生气，别怪我卑鄙。明明将真心我给我爱人，抛到海都不及你。给爱丽丝，然后交给比华斯，他正是我挂念你的拍子。爱丽丝 什么，难怪都无谓累，献上所有诗给他。假如喜欢着我一生人给他喜欢你，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我的妒忌难道你爱我这副心地，日后剩低等你的当个老师厌倦你，我再抛开拖着你。 眼睛试图拼凑这记忆，用心想象在这个世界你在哪里，心有灵犀。外面开始下雨，雨水敲打这玻璃，是否有人真心等着你，悄悄为你披上外衣。我想你只是习惯想你而已，一颗心远得不曾看见你，我会把思念藏在心底，你不说都没关系。想你想看你快乐的表情，两个人现在只剩我自己。回忆如果是一种表情，我会把想你当成一个秘密。在这个世界你在哪里，心有灵犀。外面开始下雨，雨水敲打这玻璃，是否有人真心等着你，悄悄为你披上外衣。我想你只是习惯想你而已，一颗心远的不曾看见你，我会把思念藏在心底，你不说都没关系。想你想看你快乐的表情，两个人现在只剩我自己。回忆如果是一种表情，我会把想你当成一个秘密。我想你只是习惯想你而已，一颗心远的不曾看见你，我会把思念藏在心底，你不说都没关系。想你想看你快乐的表情，两个人现在只剩我自己。回忆如果是一种表情，我会把想你当成一个秘密，我会把想你当成一个秘密。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海明威演唱的《想你是一个秘密》。天地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李圣杰的经典老歌《痴心绝对》，李玟《能不能》，和耳边我们听到的陈琳演唱的《假如爱上别人早点告诉我》。 虚幻的承诺，飘飘洒洒。 许你是故意的，好让我自己走开，却什么也不说。假如爱上别人，早点告诉我，别让我的心啊早晚牵挂着。其实你不必这样对待我，可以告诉别人你已经不爱我。或许换的承诺飘飘洒洒，就像那霓虹闪烁，可是你已不记得，或许你是故意的，好让我自己走开，却什么也不说。 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

你遇见，我的心变得不再孤单。度过多少无眠的夜晚，有无数心动的瞬间。你唱着爱的歌谣到我身边，仿佛是约定五百年的情缘。深深的爱，痴痴的恋，默默的等待，苦苦的期盼。你就是我 是陈瑞演唱的《五百年情缘》。千年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梁静茹演唱的《不想睡》，郭富城的粤语歌《爱的呼唤》，和耳边我们听到的成龙和范晓萱合唱的《身不由己》。 我的命像风一样流落四面八方， 我的梦还捧在手上，而哪里才是天堂。 我比你多些沧桑，只做的却一样。 这一生有了你的眼光， 让冰雪有阳光。我和你身不由己，两颗心 相遇在茫茫人海路上。 天和天的依靠， 心和心的对望， 我永远都有你。我和你身不由己，两个人 感动在一瞬之间又后 来。我带你找梦想， 我陪你去天 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陪陪我高潮没完，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现在遇见我，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剩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 在风中，是你紧盯抱着我，泪光在闪动，一闪一道彩虹。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天旋地转的晕眩。不想睡， 痴心加上锁，落寞欢。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四十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天海之梦，推荐单位天津音乐广播。 如果问哪一座城将中西合璧发挥到淋漓尽致，多元开放又包容，那一定是天津。天津是爱乐之城， 这样地上贵，人生难得哟， 是曲艺之都，它是歌唱家的摇篮，也是万国建筑博览会。近代开埠以来，华阳交融的环境推动了天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今它的美丽日新月异，五大道上演绎的风云变幻的近代史让人唏嘘感慨，夜幕下璀璨的海河风光又让人惊叹它的繁荣与进步。歌曲《天海之梦》是一首颂扬祖国、讴歌天津的壮美诗篇，旋律大气美妙，歌词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进入新时代的美好憧憬，对美丽天津的赞颂，对勤劳的天津人民的热爱。 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老公，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青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宠，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大家好，我是大鹏。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日，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青南古院右，

上张无忌是毛阿敏演唱的一首歌，由陈涛填词，许明作曲。这首歌呢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那版电视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 手托腮，似笑非笑的你，看着他凄凄。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因为你想和他谈爱，让他一生为你画。 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你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

夜间到白天本市降温明显，且北风较大，尤其是白天平均风力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和防寒。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 爱你， 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今天阙歌，我是云云。你快回来是歌手孙楠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呢是赵宝刚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永不瞑目》的主题歌，孙楠诚挚的演唱和深情的呐喊有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宁静，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快回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姜育恒的经典歌曲《梅花三弄》。千年阙歌继续，请您欣赏邓丽君的经典老歌《漫步人生路》。这首歌收录于邓丽君在1983年发行的第二张粤语专辑当中，是一首邓丽君很有代表性的粤语作品。它改编自日本创作女歌手中岛美雪的一首老歌。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吻行一段天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 零七七就到最低因为心底青春让你不再足迹小兄弟你我情谊说来跳不腻在呼吸越来越